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 在音乐的海洋中畅游，在旋律的小路上漫步，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6兆赫 POP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欢迎收听 POP 音乐，我是古月。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欣赏日本作曲家神浦照彦和圣本优佳丽根据游览中国故宫后的印象创作并演奏的合成器组曲《故宫印象》，曲目有《时空之门》《陵墓》《五月精灵》《战曲》《前夕》《失落》《雾霭》《明镜止水》《故宫神思》等。